十月革命前，德国为什么秘密将列宁送回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几乎打胜了所有的战役，却为什么输掉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竟然用石头、渔网和铁链在空中作战吗？往事霸气开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陆海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十八集，一战中的空战王牌里希特霍芬阵亡以后，英国人为这位红男爵举行了登峰造极的隆重葬礼。为了对应里希特霍芬的军衔，六名协约国上尉抬着这位伟大对手的灵柩，在一位神职人员的引领下缓缓前进着。当灵柩进入墓穴以后，两旁的士兵朝天鸣枪，表示最高的敬意。然后一位协约国飞行员驾机升空，将布满鲜花的墓地的照片和布告一起空投到德军的阵地上。战后里希特霍芬的遗体从战区运回到国内，红男爵这位空战神话的缔造者，一战第一空中王牌，永远的安息了。他在索姆河上空阵亡的时候年仅25岁。接下来为你讲述另一位拿命换来的军衔的美国王牌飞行员里肯巴克。在一战中，里肯巴克是排名美国第一的王牌飞行员。里肯巴克从小就对引擎很感兴趣，16岁的时候他获得了一份改变人生的工作，为赛车手弗拉耶打工。弗拉耶很喜欢这个瘦瘦的小伙子，他参加大赛的时候总是带上里肯巴克当机修工。在赛车行业干了6年以后，里肯巴克也成了一名赛车手，比赛中以作风勇猛著称，并且在1914年创下了时速134公里的世界纪录。2年以后，里肯巴克第一次坐飞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参赛。他从小患有恐高症，但是奇怪的是，坐在老式飞机的副驾驶席上，他竟然一点也不害怕。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的时候，27岁的里肯巴克放弃每年4万美元的高薪自愿入伍，他渴望成为一名飞行员。问题在于他既没有大学文凭，也错过了学习飞行的最佳年龄。鉴于里肯巴克是一位有名的赛车手，美国航空部队破格接纳了他，让他以飞行员的身份来到欧洲。在这里，里肯巴克一边为米切尔上校当司机，一边缠着上校帮他把年龄改小2岁，一边参加飞行训练。里肯巴克确实很有天赋，经过短短17天的突击训练就顺利结业，被分配到驻法国的第94空军中队，成为一名正式飞行员。当时的美军飞行员大多是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一开始啊，他们并不认可里肯巴克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乡巴佬。被战友们孤立的里肯巴克也不苦恼，他把时间花在摆弄飞机引擎和苦练飞行技术上。很快里肯巴克就掌握了一套独创的空战技术，并且在1918年4月29号取得第一个空战战果。里肯巴克的常用战术是尽量的接近目标，近到有撞击危险的距离再开火。这种不要命的战术使他经历过机枪卡壳和 和子弹擦耳飞过的危险。还有一次，他控制失去整个上翼的飞机紧急迫降，不过里肯巴克的勇敢也赢得了战友的尊敬。他在取得6个空战战果之后，成为了第94中队的王牌飞行员，不到半年以后升任为中队长。就在升职的当天，里肯巴克自愿承担一次单机巡逻任务，他在途中发现了7架德国战斗机。面对敌众我寡的情况，里肯巴克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勇敢地闯入对方的编队，击落其中2架后才全身而退。这场遭遇战使里肯巴克获得了法国的英勇十字勋章和美国的荣誉勋章，媒体开始把他称作王牌中的王牌。里肯巴克并不喜欢这个荣誉称号，在他之前已经有3名美国飞行员被称为王牌中的王牌，但是他们的归宿只有一个，那就是阵亡。整个一战期间，里肯巴克共执行过134次任务，赢得26次空战胜利。这个乡下小子成了美国的英雄。里肯巴克退役的时候已经获得少校军衔，但是他常常说：“请叫我里肯巴克上尉，因为这个军衔是我在战场上拿命换来的。”说完了国外的王牌飞行员，咱们接下来就说说国内的，我们中国空战第一人。许多军事爱好者都知道，我国第一个击落日军飞机的是中国空军军魂高志航。而军事航空史学者马航福先生的文章表明，朱宾侯才是中国空战第一人。他在一战欧洲战场作为法国外籍兵团的一员参加了空战，并且呢击落了敌机。朱宾侯13岁中学毕业之后去法国留学，后来他非常的向往能在天空驾驶飞机，就在法国学习飞行。一战爆发以后，刚从航空学校毕业的朱宾侯就参加了法国志愿军，被编入外籍兵团，成为该团的一名飞行员。他当时登记的名字是艾蒂尼。1916年2月，朱宾侯被调到 N37中队接受空中训练，训练结束的时候晋升为中士。7月10号，朱侯斌驾驶纽波尔特战斗机与德国飞机进行空战，在空战中他击落一架德军福克战斗机，朱宾侯成为中国第一位参加空战并且取得战果的飞行员。为此他由中士晋升为上士。不久在一次空战中他又击伤了一架敌机。8月24号，他的一位战友在空中被3架德军飞机围攻，朱宾侯冲入敌机群打乱了敌机的编队，经过一番缠斗不仅解救了战友，还迫使一架德军飞机迫降了。9月12号的空战中，朱宾侯勇敢机智地将德军第3航空队指挥官梅冷蒂击落。在不久的空战中，他又迫使一架德机迫降，他还击落过一个德军侦察气球。由于朱宾侯屡建战功，被法军司令部通报表扬，晋升为少尉军官。1917年2月间，朱宾侯执行对德军阵地的侦察任务，返航的时候遭到6架德军飞机的围攻，他以高超的飞行技术与德机进行周旋，最后突出重围，在飞机2翼被击伤、操纵几乎失灵的情况下迫降成功。朱宾侯在法国志愿军中做飞行员共有1年零1个月，在空战中击落敌机2架，迫降敌机2架，击伤敌机1架，击落气球1个。法军指挥部对他的评价是，在军事飞行队中屡建战功， 一战结束以后，朱宾侯从欧洲回国了。后来朱宾侯在杭州组建的航空教练所任所长。后来浙江航空队解散，朱宾侯只好回到上海老家。从此航空界再也没有朱宾侯的消息。那么一战中各国王牌飞行员到底有多少呢？首先我们看一下排名。首先德国的前三名，第一名阿尔布雷希特·冯·里希特霍芬，上尉，战果80架。第二名恩斯特·伍迪特中尉，战果62架。第三名埃里希·雷本哈特中尉，战果53架。英国第一名威廉·毕小普少校，战果72架。第二名爱德华·曼诺克少校，战果61架。第三名莱蒙·科利小少校，战果60架。法国第一名鲁内·保罗·冯克上尉，战果75架。第二名乔治·居内梅上尉，战果53架。第三名夏尔南杰塞中尉，战果45架。俄国第一名亚历山大卡萨科夫上尉，战果18架。第二名帕尔佛达尔盖夫上尉，战果15架。第三名谢维斯基海军少校，战果13架。美国第一名爱德华里肯巴克上尉，战果26架。第二名威廉兰巴特上尉，战果21架。第三名弗莱迪里克齐莱特上尉，战果20架。话说一战打到1916年底，已经2年多了。交战双方虽然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谁都没有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如果从表面上看，同盟国集团的收成还好一点，比利时、法国北部、波兰、波罗的海沿岸以及白俄罗斯部分地区都被德奥占领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也被德奥集团打败。协约国方面取得的胜利不多，掰着手指头一算，也就是马恩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的胜利，再有就是俄国对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胜利。虽然表面上看的是同盟国占优，但是协约国的胜利是战略性的。协约国粉碎了德国速战速决的施里芬计划，迫使德国人打他们最不愿意打的持久战。协约国可以利用自身雄厚的战争潜力把对手拖垮，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把对手拖垮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双方相持了这么久，基本上还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局面，平分秋色。另一方面，交战双方面临的问题都很严重，打了2年多，2000万人伤亡，无数的城市村庄毁于战火，经济萧条，补给困难，加剧了欧洲各国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激化了各国内部的种种矛盾，老百姓的反战情绪不断的高涨。面对这种局面，各国上层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开明人士认为，旷日持久的战争令人绝望，谁都赢不了，而战争拖下去给统治者带来的危害非常大。于是原来斗得你死我活的两大集团这时候开始了和平的试探，想用和谈来达到武力没有达到的目的，在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早在1915年，德国就想跟俄国单独和谈，减轻压力，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德国首相先是通过丹麦国王派人向俄国试探，后来又通过俄国皇后的一名侍女向沙皇尼古拉二世转交了3封信，表示愿意与俄国签订合约。尼古拉二世接到德国来信，真的是喜出望外。为什么呢？ 一来在协约国内部，沙俄跟英国一直就不对付，旧怨新仇结了不少；二来，俄国、法国两国相距遥远，运输不便，俄国为了报法国的恩，投入到战争中，损失非常巨大，却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俄国打到后期，连妇女和孩子都送上了战场。对于战胜德国，尼古拉二世已经没有一点信心，他早就想与德国结盟，所以威廉二世频繁地向尼古拉二世暗送秋波，正中尼古拉二世的下怀。但是俄国毕竟是协约国成员，白纸黑字签了约的，不能公开破坏协约，只好用秘密谈判的方式接触。从1916年2月起，沙皇开始任命亲德的大臣担任首相，使宫廷中亲德派占了上风。1916年下半年，沙皇政府已经嗅到了一些革命的气息，想尽快结束战争。而另一方面，英国、俄国在伊斯坦布尔和波斯问题上的矛盾没有办法调和，沙俄想联合德国掠夺亚洲。同时，德国在日德兰海战中没能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也越来越感到形势对自己并不利，所以德国政府竭力地玩弄外交手腕，希望赶紧跟俄国单独的和谈，摆脱困境。不过，德国、俄国两国的君主虽然有进行和谈的意愿，但是统治集团内部向来很少是一个人说了算。德国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主战派，就是以兴登堡、鲁登道夫为代表的军人集团，他们代表着容克贵族地主的利益，他们坚决主张动员一切尚存的力量，采取极端措施把战争打下去，直到彻底打败敌人为止，反对同俄国和谈。1916年11月5号，德国和奥匈帝国发表了关于建立独立波兰国家的宣言。这个波兰的版图包括德国从俄国手中夺来的几个省份，其目的是把这块土地用合法的形式固定在德奥控制之下。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此坚决反对，宣布德奥的宣言无效。这件事情促使俄国国内政局发生了变化，主战派的力量得到加强，亲德主和派失去了优势，俄国的亲德力量受到了打击，德国和俄国的谈判也顿时中断了。这时候，英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人主张对德国和谈，希望美国总统威尔逊出面调解。保守党领袖甚至提出一个秘密报告，想竭力说服政府尽快跟德国议和，但是被国会否决了。在这之后，英国的主战派首领劳合·乔治上台，加强了英国的主战派力量。接下来咱们了解一下英国的这位主战派首领劳合·乔治。他生于1863年，去世于1945年，是英国自由党的领袖，1890年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一战期间任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等职，1916年12月7号出任首相，对内增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而对外力主打败德国。1919年出席并且操纵巴黎和会，是巴黎和会三巨头之一。在法国，不仅有人主张同奥匈帝国进行和谈，分化同盟国，还发生了被称为破坏运动的亲德事件，要求跟德国单独的和谈，避免过分加强英国的地位。但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国金融财团主张继续对德国作战， 直到战胜德国。后来被称为老虎总理的克里孟梭上台以后，把主和派压下去，主战派仍然占据了上风。虽然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和平攻势让人眼花缭乱，喧闹一时，但是和平之神并没有能够垂青欧洲大地。归根结底，两大集团都缺乏和谈的诚意，都有掠夺和分赃的心思，和平的条件最终无法谈妥，双方的和平攻势在热闹一阵之后便偃旗息鼓了。主和派一旦被踢开，那么战争只有继续打下去。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等待，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